朝鲜各地积极支援咸镜北道北部救灾工作。建设建材工业省把水泥生产同比增加到 1.5 倍，还生产数万平方米的平板玻璃送往灾区。咸镜南道的各家工厂已经向灾区送了大量的粮食和食品，30多种4万数千件生活用品和物资。现在每天坚持超额计划大量生产水泥、钢铁和生活必需品。西川江、长津江、富占江等地水电站生产比8月份多 1.3 倍以上的电力送往救灾战区。平安北道向灾区送了22万3千多件生活必需品，2万2千多件各种工具和材料。黄海南道紧急运输救灾工作所需的水泥后，向灾区送了近5万米塑料管、1万1000多件建材和各种生活必需品。此江岛向灾区送了许多食品和药品、数十万件生活必需品和学习用品，还收集1000多吨废铁，对于大量生产救灾会战所需的金属门窗和家庭电器做出贡献。